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十八章。达卫同撒母耳说完的话，约纳堂的心与达卫的心很相契，约纳堂爱他如爱自己一样。那天撒母耳把达卫留下，不让他回父家去，约纳堂同达卫结为盟友，爱他如爱自己一样。约纳堂脱下自己穿的外氅，连军装、带刀剑，甚至弓和腰带都给了达卫。撒乌尔派达卫出去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没有不成功的。故此，撒乌尔派他做军队的将领，军民和撒乌尔的臣仆都非常喜爱他。当达卫杀死那培勒舍特人后，班师回来时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中出来，唱歌跳舞，打鼓弹琴，兴高采烈地前来欢迎撒乌尔君王。妇女们边跳边唱说，撒乌尔杀了一千，达卫杀了一万。撒乌尔因此很是愤怒，这话使他很不高兴，遂说，给了达卫一万，只给了我一千，他所少的只有王位了。从那一天起，撒乌尔常祭祀达卫。第二天，恶神由天主那里降在撒乌尔身上，使他在屋中发狂。达卫一如往日手中弹着琴，撒乌尔手中却拿着一杆长枪。撒乌尔举起枪来，想把达卫钉在墙上。达卫已由他面前逃脱了两次。撒乌尔害怕达卫，因为上主与达卫同在而离开了撒乌尔，因此撒乌尔叫他离开自己，派他做千夫长，达卫便在军民前往来出入。达卫在所行的一切事上无不顺利，因为上主与他同在。撒乌尔见他办事顺利，就更疑惧他，但全以色列和犹大人却爱达卫，因为他在他们前往来出入。撒乌尔对达卫说，看，我要把我的长女莫拉布嫁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勇敢服务，为上主作战。撒乌尔心中想，我不亲手害他，让培勒舍特人加害他。达卫回答撒乌尔说，我是谁？我夫家在以色列中又算得什么？我怎配做君王的女婿？但是撒乌尔的女儿莫拉布正要嫁给达卫为妻的时候，却嫁给了莫和拉人阿德里尔为妻。当时撒乌尔的女儿米迦尔很爱达卫，有人告诉了撒乌尔，他看着这事好，心想，我把她嫁给达卫，叫他成为他的罗网，也培勒舍特人害他。所以撒乌尔再次对达卫说，今天你要做我的女婿了。撒乌尔吩咐他的臣仆说，你们暗暗地告诉达卫说，看君王多么喜爱你，他的臣仆又都爱你，如今你要做君王的女婿了。撒乌尔的臣仆将这些话告诉了达卫，达卫反答说，你们以为做君王的女婿是件小事吗？我不过是个贫穷卑贱的人。撒乌尔的臣仆回报王说，达卫如此如此说了。撒乌尔答说，你们要这样对达卫说，君王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培勒舍特人的包皮，为报复君王的仇敌。撒乌尔有意使达卫落在培勒舍特人手中，他的臣仆将这些话转告给达卫。达卫看这事为做君王的女婿也对，所限的日期尚未过去，达卫就和他的人起身去杀了100培勒舍特人，将他们的包皮带回，足数交给君王，为做君王的女婿。撒乌尔就将女儿米迦尔嫁给他为妻。撒乌尔看出了上主与达卫同在，全以色列也都爱他，从此更疑惧达卫， 终生与他为敌。培雷舍特人的首领仍不断出征，但每遇他们出征，达卫所行的常比撒乌尔所有的臣仆成就更大，为此他更受人敬仰。